你好，我是李智慧。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大数据基准测试。2012年的时候， Hadoop 已经日趋成熟，英特尔的大数据团队也正准备寻找新的研究方向。当时我们对比测试了多个新出来的大数据技术产品，最终选择了 Spark 重点跟进参与。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做出这个决定是基于大数据基准测试，而使用的对比测试工具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大数据基准测试工具 HiBatch。 大数据作为一个生态体系，不但有各种直接进行大数据处理的平台和框架，比如 HDFS、 MapReduce、 Spark， 还有很多周边的支撑工具，而大数据基准测试工具就是其中的一个大类。大数据基准测试的主要用途是对各种大数据产品进行测试，检验大数据产品在不同硬件平台、不同数据量、不同计算任务下的性能表现。回到2012年，当时 Hive 只能做离线的 SQL 查询计算，无法满足数据分析师实时交互查询的需求，业界需要一款更快的机器查询工具。在这种情况下， Cloudera 推出了准实时的 SQL 查询工具 Impala。 Impala 兼容 Hive 的 HiveQL 语法和 Hive MetaStore，也支持 Hive 存储在 HDFS 上的数据表，但是放弃了 Hive 较慢的 MapReduce 执行引擎，而是基于 MPP 的架构重新开发了自己的执行引擎，从而获得了更快的查询速度。由于 Cloudera 在大数据领域的巨大权威，加上人们对于快速 SQL 查询的期待， Impala 在刚推出的时候受到了大数据业界的极大瞩目。当时我也立即用四台服务器部署了一个小的集群，利用大数据基准测试工具 HiBatch 对 Impala 和 Hive 做了一个对比测试。但是经过对比测试以后，我发现情况并不乐观。 Impala 的性能有优势的地方在于聚合查询，也就是用 GlueBy 查询的 SQL 语句，而对于连接查询，也就是用 Join 查询的 SQL 语句，性能表现得很差。我进一步阅读 Impala 的源代码，对设计原理和架构进行分析后，得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适合 Impala 的应用场景有两类，一类是简单的统计查询，对单表数据进行聚合查询，查看数据的分布规律；另一类是域查询，在进行全量数据的 SQL 查询之前，对抽样数据进行快速的交互查询，验证数据分析师对数据的判断，方便数据分析师后续设计全量数据的查询 SQL。 而全量数据的 SQL 还是要运行在 Hive 上，这样 Impala 就有点尴尬了，它的定位似乎只是 Hive 的附属品，就好比 Impala 是餐前的开胃菜和餐后的甜点，而正餐依然是 Hive。 但是 Cloudera 却对 Impala 寄予厚望。后来我和 Cloudera 的工程师聊天，得知他们投入了公司近一半的工程师到 Impala 的开发上，我还是有点担心。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了， Impala 经过不断迭代，相比最开始的性能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我想 Impala 依然没有承担起 Cloudera 对它的厚望。跟 Impala 相对应的，同样是2012年，英特尔大数据团队用大数据基准测试工具 HiBatch 对 Spark 和 MapReduce 做了对比测试和发现， Spark 运行性能有令人吃惊的表现。当时英特尔大数据团队的负责人戴老师立刻飞到了美国，跟当时开发 Spark 的 UC Berkeley 的 AMP 实验室交流，表示英特尔愿意参与到 Spark 的开发中， Spark 也极其希望有业界巨头能够参与其中。开发代码尚在其次，重要的是有英特尔这样的巨头背书， Spark 会进一步得到业界的认可和接受。所以英特尔成为了 Spark 最早的参与者，加速了 Spark 的开发和发展。到2013年， Spark 加入 Apache 的开源计划，并迅速成为 Apache 的顶级项目，风靡全球的大数据圈子时，英特尔作为早期的参与者也得到了业界的肯定，使英特尔在大数据领域可以保持持续的影响力。在这个案例里，所有各方都是赢家， Spark、 英特尔、 Apache 乃至整个大数据行业。我作为英特尔参与 Spark 早期开发的工程师也都因此而受益。这也是我关于工作的一个观点，好的工作不光对公司有利，对员工也有利。工作不是公司在压榨员工的过程，而是公司创造价值，同时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而如何才能创造出好的工作，也不只是公司的责任，主要还是要靠员工自己。 去发现哪些事情能够让自己、公司、社会都获益，然后去推动这些事情的落实。虽然有的时候推动比发现更困难。同时拥有发现和推动能力的人，毫无例外都是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比如专栏前面提到的英特尔的戴老师，这些人都是我工作的榜样。大数据基准测试工具有很多，今天我重点为你介绍前面多次提到的，也就是英特尔推出的大数据基准测试工具 HiBench。 HiBench 内置了若干主要的大数据计算程序作为基准测试的负载，下面我为你一一列出。 Sort 是对数据进行培训的大数据程序。 WordCount 前面多次提到过，是持平统计大数据计算程序。 TerraSort 是对一 T 数据进行培训，最早是一项关于软件和硬件的计算力的竞赛。所以很多大数据平台和硬件厂商进行产品宣传的时候，会用 TerraSort 成绩作为卖点。 Bayes 分类是机器学习分类算法，用于数据分类和预测。 Kmeans 聚类是对数据集合规律进行挖掘的算法。逻辑回归是对数据进行预测和回归的算法。 Circle 包括全标扫描、聚合操作、连接操作几种典型查询 Circle。 PageRank 是 Web 培训算法。此外还有十几种常用的大数据计算程序，支持的大数据框架包括 MapReduce、 Spark、 Storm 等。对于很多非大数据专业人士而言， HiBench 的价值不在于对各种大数据系统进行基准测试，而是学习大数据、验证自己大数据平台性能的工具。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入门大数据的工程师而言，在自己的电脑上部署一个为分布式的大数据集群可能并不复杂，对着网上的教程顺利的话，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大数据集群。但是接下来呢，开发 MapReduce 程序、打包、部署、运行，可能这里每一步都会遇到很多挫折。即使一切顺利，但顾名思义，对于大数据来说，需要大量的数据才有意义。那数据从哪儿来呢？如果想用一些更复杂的应用体验一下大数据的威力，可能遇到的挫折就更多了。所以很多人在安装了 Hadoop 以后，然后就放弃了大数据。对于做大数据平台的工程师，如果等到使用者来抱怨自己维护的大数据平台不稳定、性能差的时候，可能就有点晚了，因为这些消息可能已经传到老板那里去了。所以必须自己不停地跑一些测试，了解大数据平台的状况。有了 HiBench， 这些问题都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了。 HiBench 内置了主要的大数据程序，支持各种大数据产品。最主要的是使用特别简单，初学者可以把 HiBench 当作学习工具，可以很快运行起各种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大数据应用。大数据工程师可以用 HiBench 测试自己的大数据平台，验证各种大数据产品的性能。 HiBench 的使用非常简单，只需要三步。第一步，配置。配置要测试的数据量、大数据运行环境、路径信息等基本参数。第二步，初始化数据，生成准备要计算的数据，比如要测试 1T 数据的排序，那么就生成一 T 的数据。第三步，执行测试，运行对应的大数据计算程序。具体初始化和执行命令也非常简单，比如要生成数据，只需要运行 B 目录下对应 workload 的 prepare 就可以自动生成配置大小的数据。要执行大数据计算，运行 run 就可以了。同一类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绝不会只有一个，技术产品也不会只有一个。比如大数据领域，从 Hadoop 到 Spark 再到 Flink， 各种大数据产品层出不穷。那么如何对比测试这些大数据产品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它们各自的优势是什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基准测试工具，通过基准测试工具用最小的成本得到我们想要测试的结果。除了大数据，在很多技术领域都有基准测试，比如数据库、操作系统、计算机硬件等。前几年手机领域的竞争聚焦在配置和性能上，各路发烧友们比较手机优劣的时候，口头禅就是跑个分试试，这也是一种基准测试。因此基准测试对于这些产品而言至关重要，甚至攸关生死。得到业界普遍认可的基准测试工具就是衡量这些产品优劣的标准。如果能使基准测试对自己的产品有利，更是涉及到巨大的商业利益。我在英特尔做 SQL 引擎开发，后来做 Spark 开发， 需要调查各种数据库和大数据的基准测试工具。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华为这家公司还是很厉害的，在很多基准测试标准的制定者和开发者名单中都能看到华为的名字，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中国公司。有时候我们想要了解一个大数据产品的性能和用法，看了各种资料，花了很多时间，最后得到的可能还是一堆不靠谱的 N 手资料，但自己跑一个基准测试也许就几分钟的事，再花点时间看看测试用例，从程序代码到运行脚本，很快就能了解其基本用法，更加省时高效。今天文章的 Impala PK Hive 的基准测试报告里发现，当数据量很大的时候做校验查询， Impala 会失去响应，是因为 Impala 比 Hive 更消耗内存，当内存不足时就会失去响应。今天的思考题是，你能否从 Impala 的架构和技术原理角度分析为什么 Impala 比 Hive 更消耗内存？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好友，也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或疑问，与我和其他